朱毅，字仲卿，庐江舒人也。少时为舒同乡色夫，廉平不苛，以爱利为性，未尝耻辱人，存问其老孤寡，欲之有恩，所不利民，爱敬焉。迁补太守足使，举贤良为大司农丞，迁北海太守，以智性第一入为大司农，为人淳厚，笃于故旧，然性公正，不可交以私。天子弃之，朝廷敬焉。是时张敞为胶东相，与义书曰：明主由心太古，广言冒失，此诚忠臣结私之时也。职场元首巨郡，欲于绳墨，兄义约结，故无其也。虽有，亦安所失。足下以清明之德，长周济之业，有饥者甘糟糠，攘碎于粮肉，何则？有无之事义也。昔陈平虽贤，许魏庆而后进，韩信虽齐，赖萧公而后信，故事各达其时之英俊，若必依引吕望而后见之，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。亦敢敞言，共见贤士大夫，多得其助者，身为列卿，居处简洁，禄赐以供九族乡党，家无余财。神阙元年卒，天子敏熙下诏称扬曰：大司农义廉洁守节，退食自公，无江外之交，庶修之愧，可谓淑人君子，遭离凶灾，朕甚悯之。其次一子黄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初，义病且死，主其子曰：我故为同乡吏，其民爱我，必葬我同乡，后世子孙奉偿我，不如同乡民。即死，其子葬之同乡西郭外，民果共为义其种立祠，遂食祠祭，至今不绝。